嘅献王墓，墓尘珠系咪真系深藏于献王墓之中？苏 FM 网络电台首发《鬼吹灯》第三部《云南松谷》，原著天下霸唱，编译电池，校对播讲陈峰。上次讲到，我向老喇嘛讲起咗我响庙里头见到嘅怪事。老喇嘛听完，念咗几次六字真言，非常震惊咁讲啦。以前只系知道古坟里头鬼舞妖飞，阴魂不散，修建寺庙同大威德金刚像，想用佛塔、白罗真住邪魔，但系过咗咁多年，几代嘅佛爷都冇佢办法。估唔到原地系墓前嘅石人像响度作怪，如果唔系地震，又被普色大军撞到，咁可能永远都唔会有人揾到佢啦。呢件嘢响度超过咗100年，成咗大害咯。我冇听明白，就问啦：喇嘛同志啊，你啱啱讲嘅系咩意思呢？石头又点解会变成精啊？可惜啱先我冇手榴弹啦，唔系嘅话，我就可以顺手炸烂佢啦。老喇嘛就继续讲啦： 你哋汉人叫呢一片山做昆仑垭口，但响佛经当中呢度叫做雨白迦叶，意思是龟龙所伏的八梵莲花，天如八幅轮相，地如八梵莲花，这座寺庙的位置就正好在莲花的花心里头。东方的切马山形象好像罗刹女的阴部，南方的地形如同摩羯取食，南方的岩石就好似水妖张网，北方未干涸前的鬼户就如同是破碎的龙镜。原本在咁殊胜的地形之上建庙，震慑四方妖魔，是可以功德圆满的。但是由于湖水的干涸，使到呢度成为咗凶神游地，枯湖里头生出咗吞食人畜嘅摩羯鱼，朗俄家嘅天空变得狭窄，原来系因为布多生长咗响古墓人像嘅身上而止，溺人于河，取其气血啊！ 布多呢？是佛经里头所在的水中妖魔的名称。我听老喇嘛讲完，觉得他讲的似乎是密宗的风水，同我那半部禅书的宗旨原则上是差不多的，但是表述的方式呢就有很大的差异了。当时我对风水秘术的造诣还未算是很深，看不明太过复杂的风水形势，所以唔系好明佢讲咩嘢。听佢讲起咩布多呢、这个词呢，好似无奈之前响边度听过嘅。即刻就諗返起啦。先遣队到达不动泉嘅时候，听我啲运输兵讲过，响青海湖里头有种食人嘅水怪。见过嘅人讲佢嘅外形似系条圆木，亦都有人讲似系条大鱼。共同点呢都系腥臭发绿。有藏兵讲俾我哋知，嗰样嘢呢就系布多啦。意思系水里头嘅魔鬼。浮喺咩嘢上面就似乜嘢。如果捉住咗呢就一定要抌碎烧咗佢。如果唔系等佢生得耐咗，除咗佛祖嘅大鹏鸟就冇咩嘢可以制服佢㗎啦。当时呢个藏兵讲嘅呢度就俾连长听到，跟住呢就严厉咁批评咗佢一餐。 西藏嘅禁忌同传说都有好多，我都唔知道系真定系假啦。心谂唔理佢系真定系假啦，等天光之后，谂计放把火烧咗佢就系啦，一定要为我嗰啲战友报仇雪恨啊！老喇嘛就讲啦， 喺呢个鬼湖度死嘅人同牲口不计其数，石人像上边嘅布多，普通人系搞佢唔掂嘅，一定要请佛爷为大阎开光，叫修行四世嘅护法孭住阎冠，先用盐将腐烂嘅石人埋起身，三日之后再掘出嚟抌烂，然之后烧咗佢，呢、这个先至系最稳妥嘅办法啊！ 我哋正喺度细声商议，突然天空度飘过一嚿浓云，遮住晒个月光，庙外面变得一片漆黑。我同格玛老喇嘛三个即刻就紧张起身，我哋都明白啊，狼群亦都一定好清楚，呢个系最好嘅进攻时机，佢哋一定会不惜一切咁猛扑过嚟嘅。只听见远处一声狼号，叫声凄厉悲凉，充满怨毒，呢个就系白毛狼王嘅叫声。他终于发出了攻击的信号了，即刻四周围暗风撩动，无数的绿色灯仔在那里斩下斩下。我执起几条烧紧的木条掟了出去，好看清楚射击的目标。这种情况下，对于身心和心理素质都是极大的考验。我只能够瞄准了之后一隻一隻地打，不可以被一些乱窜的饿狼分了神。同时还要顶住被逐渐收缩包围的恐惧，加上现在乌云蔽月，能见度实在太低了，我接连开了五枪都没打中一只。正是满头大汗的时候，在大宝法王圣旨的巨碑上面扑一只巨狼落来，对于下边的火堆一啲都不怕，一直扑向长角度的那只老马，擘大个口洗开啲狼牙出嚟，眼睇就要咬到马颈啦。老喇嘛举起铁棒对住狼口就剥过去，啱好打到硬一硬，将最硬嘅狼牙都打断咗三四隻，即係狼痛到喺地度係咁碌跌咗火堆里头，即时拉着晒啲狼毛。隻马受咗驚，嘶叫住向我撞咗过嚟，我一低头，只马就从我身后的矮墙度跃咗出去，即刻就被冲过嚟嘅几只狼扑低，拖咗入荒草后边。又有一只黑棕瘦狼跳入嚟，扑到重伤未醒嘅大只佬身上。格马举起步枪，一枪就将只黑狼打死咗。同时有两只狼跳入嚟，我想开枪支援佢，点知咁先至发现弹夹已经冇晒子弹啦。只要举起刺刀督咗过去，格马支步枪都冇晒子弹，于是掉咗支步枪，拎支手枪出嚟就打。老喇嘛都一边念住六字真言，一边挥起铁棒去搏跳入嚟嘅饿狼。一时之间，呼喝声、狼号声、枪声、骨断筋折嘅人狼搏击声，响破庙嘅残墙里面捞埋咗一齐。我哋三个原本仲想互相救援嘅，但在咁混乱的危急形势底下，好快就变成了各自为战的局面。老喇嘛武器发挥出空前的作用，这条铁棒看起身虽然笨重古旧，但是每挥动一次都搏中一个狼头，讲起身又怪，啲狼睇见条铁棒都好像会窒一下，本来可以避得开的，但不知点解又会慢了啲嘅，俾条铁棒搏到头骨碎裂。老喇嘛一个人挡住幅惊石墙，格马推到大只佬嘅身边，用手枪杀死扑过嚟嘅饿狼。我挥起步枪乱咁刺，见格马支手枪嘅子弹都打晒啦，正喺度重新装子弹。只见有只狼向佢扑咗过去，于是我一刺刀就捅过去，刺刀就好似系带血槽嘅三棱透骨锥咁， 将只狼一直怼埋墙角度，痛到佢叫都叫唔出声。就响呢个时候，面道有条长疤嘅饿狼从墙外面跳咗入嚟，擘开把口，洗开棚牙，向我就扑咗过嚟啦。我想掹翻支枪出嚟，凌空将佢刺死嘅，但系正话咧就出力得滞，刺刀插得好深啊，一时啊掹唔翻出嚟。我从嚟都未参加过打狼运动，响东北度咧只系见过孤狼，唔系好熟悉狼嘅特性。今次俾狼群包围，真系有啲手忙脚乱嘅，越急咧支枪就越系掹唔翻出嚟。情急之下，我唯有放手啦，就地一碌，想避开只刀疤狼，但仲系慢咗啲啊！羊皮军帽俾只狼扑甩咗，狼爪响我只耳度搲咗一下，啲血啊，叭叭声咁系咁流出嚟，都仲未流到条颈度啫，就已经冻实咗啦。扑空咗个刀疤狼都唔拧翻转头啊，直接就扑向对面嘅老喇嘛。老喇嘛铁棒一扫，扑中咗只狼嘅肩胛骨，嗷嗷声咁碌咗埋一边。最先跌入火里头嘅嗰只狼，家阵已经烧到窿晒啦，传嚟一阵臭味。先冲入嚟嘅狼都系嗰啲最凶悍嘅，其余嘅仲喺墙外边徘徊。虽然狼王已经发出咗命令，但佢哋可能啊系俾啱先嘅步枪吓窒咗。如果等佢哋定落嚟，仲系咁继续涌入嚟啊，几百只狼一齐扑入嚟，我哋就算系有三头六臂啊，都冇办法抵挡啊！我喺地道正准备爬翻起身，突然觉得背脊有嘢砸落嚟。我虽然睇唔到系乜嘢，都感觉到系只狼爪搭喺我膊头度啊！呢只狼啊大到出奇，八成就系嗰只独眼狼王。呢只几乎成咗精嘅白狼，等到枪声细咗之后，先至跳入嚟，把握时机嘅精准，真系令人胆寒啊！我不断咁提醒自己，千祈就唔好拧翻转头啊！一转头啊，就会俾狼王咬住条颈，下场呢就同嗰条扑街锤干事一样噶啦。背后嘅白狼正耐心咁等紧我拧翻转头，一啖饮晒人嘅鲜血，系狼最渴望嘅嘢。我脑嗡嗡声咁响，块面贴响冰冷嘅地面，喐都唔敢喐。想要反抗呢，但系而家空手掉掉，乜嘢武器都冇。响咁嘅情况底下，我呢对无产阶级嘅铁拳都起唔到咩好大嘅作用啦。借住月光嘅黑云，被高空嘅气流吹散咗。明亮嘅月光又好似水银射地咁照咗落嚟，照到呢度嘅荒烟野草一片银白。老喇嘛嘅处境都唔好得去边，毕竟佢年纪大啦，沉重嘅铁棒越摸越慢，棒身终于被一只经验老道嘅饿狼咬住咗，点揈都揈唔甩。老喇嘛正喺度同只狼抢紧铁棒，见我俾只巨狼揿响地度，想过嚟救我又甩唔到身，于是一脚就踢咗包嘢俾我。快啲用你哋汉人嘅五雷激妖棍啦！嗰包嘢差啲撞到我膊头，我心度打咗个突。五雷激妖棍系啲咩嚟㗎？我用手一摸就明啦。呢啲系大隻佬嘅子弹带呀。当时我哋每人发咗两隻手榴弹。我嗰两隻呢都掉咗落水塘里面。但大隻佬呢一份仲未用。佢受伤之后，老喇嘛就解咗落嚟。依家唔系老喇嘛提醒呀，真系仲唔记得咗添呀。我即刻揞咗隻手榴弹出嚟，但系俾隻狼揿实，做唔到太大嘅动作。如果唔系佢即刻就会咬落嚟㗎喇。我急中生智，将子弹带挡住喺块面旁边，突然拧返转头。只见身后压住我嘅，果然就系嗰隻狼王。眼前白影一晃，佢已经咬住条子弹带喇。我拉开导火索，手榴弹即刻嘶嘶声咁冒啲白烟出嚟，就想向后面掉过去啦。只要手榴弹一爆就可以吓退啲饿狼。狼王一啖咬落条帆布子弹带度，就想再咬落嚟啦。突然见到冒住白烟嘅手榴弹，仲有啲催命咁嘅嘶嘶声， 于是一身狼爪，就将我手里头嘅手榴弹扫埋一边。手榴弹冇碌几远，我心度就闹啦，呢隻白狼啊，真係精个鬼啊！我諗虽然佢唔知道手榴弹係用嚟做咩嘅，但係凭佢喺恶劣环境里头生存咗咁耐嘅经验，本能咁觉得呢样嘢係有危险嘅，离佢越远就越好。於是就用爪拨开隻手榴弹。不过距离咁近啊，一旦爆炸，后果真係不堪设想。墙里边嘅人同狼都会被手榴弹嘅碎片炸到。我仲系俾狼王揿住。呢个时候就算系想用个身压住手榴弹都唔得㗎喇。諗到所有嘅人都会被炸伤，后面冲入嚟嘅狼会将我哋四个食晒。我全身啊即时就好似跌咗入冰窖咁。时间一秒一秒咁过去，估计爆炸就要响你两三秒之内发生啦。在云南松谷经历了九死一生之后，摩金教尉终于在献王墓中得到了无尘珠。但你怎样才可以解去无尘珠之谜呢？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了雪域藏地。三位摩金教尉利用寻找传说中摩国冰川水晶丝的机会，再次深入古墓，踏足那片神秘的藏地。三百多年前神秘消失的古王国遗址，格拉米尔的龙顶冰川，石窟中的城市，九层妖塔之下的水晶自在山，无量业火，乃穷神兵，灾难之门，凭着风水秘术在如同幻境当中穿梭，最终能不能够解开无尘珠之谜呢？敬请留意 Show FM 网络电台首发《鬼吹灯》第四部昆仑神宫，所有的答案将隐藏在茫茫的昆仑山之上。就在人的神经就来崩溃的一刹那，咬住老喇嘛铁棒的那只狼终于抢到铁棒过去了，但由于用力过大，收不住脚，一只脚后退，褪到去那只手榴弹的上面，拱一声爆炸，白烟纷飞，大部分的弹片都炸晒入只狼度，整只狼被炸到飞了起身，跟着啪咁一声跌返落地。墙里边的狼王和其余四只饿狼都当场呕响度，然后纷纷跳返出墙外边，头都唔回咁消失响夜色当中。外边其余嘅老狼原本就俾枪声吓餐懵㗎喇，而家仲听到爆炸声添，又闻到手榴弹爆炸之后嘅硝烟味，更加令佢哋胆寒，即刻就四散跑开晒喇。响今次袭击里头，最凶悍嘅嗰十几隻狼都死晒，短时间之内唔会再卷土重嚟㗎喇。我企返起身，都唔得闲睇自己身上有咩伤，執起格马跌咗嘅步枪，用刺刀将受伤未死嘅几隻狼都做低晒，咁先至坐喺地下度大啖大啖咁唞气，好似个魂魄出咗窍咁，好耐都唔识喐。呢个时候狼群如果杀个回马枪返嚟，即使係最老嘅狼，我哋都顶唔住㗎喇。正喺度回緊气，突然听见老喇嘛大嗌，我即刻强作精神起身，见原来是格马瞓张地道，血流到成地都是。啱先我杀到眼都红埋，家阵回过神嚟啦，嗱嗱声同老喇嘛一起扶起格马。一睇佢嘅伤势，我同老喇嘛都吓咗跳，佢条肠俾狼挖咗出嚟半截啦，青哔哔咁搭响件军装度，上面都结晒冰啦。我急到眼泪都流埋出嚟，嘢都讲唔出。好在老喇嘛学过下医术，同格马做咗啲紧急处理，摸下格马个鼻，虽然呼吸系气若游丝，但系仲未死。我又睇下大隻佬，佢嘅伤势虽然重，但系好彩冇失血，加上佢嘅体格强壮，暂时都冇生命危险。我就问老喇嘛啦，格马佢撑唔撑得到天光啊？ 依家隻马死咗，荒山野岭，靠我同老喇嘛两个，无论点啊，都冇可能将两名重伤员带出去。唯有期盼增援部队尽快赶到啦。唯一值得庆幸嘅系狼群已经走翻入深山里头啦。月亮低垂，老喇嘛睇住俾山峰挡住一半嘅月光就讲： 天就快要光啦，只要维持到佢哋两个嘅体温唔跌，应该仲有得救。后生仔，你放心啦，我会念经求佛祖庇佑佢哋噶啦。 我抹咗下冻到一塌糊涂嘅眼泪鼻涕，对念经啊就可以保住条命嘅方式表示怀疑。老喇嘛又讲啦， 你即管将火堆睇好就得啦，火烧得越旺越好，火光会吸引吉祥嘅空行母前来。我已经许下咗大愿，如果佛爷开眼令伤者平安，我余生都会去拉姆拉错转湖，直到生命最后嘅解脱。 拉姆拉错系一个地名，系一个保佑病患者康复嘅圣湖，意思呢是悬挂在天空的仙女之湖。我见老喇嘛讲得十分郑重，心道都十分感激，将可以冚的衫都同他们冚起身，又将火堆整猛啲。我坐在旁边，用老喇嘛的秘药抹在自己的伤口上面。东方的云层逐渐变红，曙光已经出现。我心里头百感交集，眼定定咁望住老喇嘛手里头嘅转经筒，听佢念经，竟然产生咗种响度聆听紧天籁之音嘅奇异感觉。呢种感觉系我之前从嚟未有过嘅。当日上午十点左右，赶嚟接应嘅兄弟连队揾到咗我哋，部队封锁咗昆仑山坳，我同格马。大隻佬都被紧急咁送到后方治疗。分别嘅时候，我问老喇嘛嗰个鬼湖边个部多点算，系咪要好似佢之前所讲嘅咁，揾佛爷先用大盐埋住，然后再烧咗佢呢？老喇嘛点头话系，佢仲讲啊， 迟啲我就会去拉姆拉错湖为伤者祈福。但是去之前，我会将呢件事返去禀告俾佛爷知。愿你吉祥，愿佛祖保佑你哋平安如意。 讲完呢一段昆仑山嘅往事之后，我对肥仔同杨处理讲啦。后嚟呢，我跟随部队入咗昆仑山里面施工，大隻佬冇死到。但是呢残废咗。格马后嚟都冇醒过嚟，变咗植物人。得闲嘅时候呢，我都会去睇下佢哋嘅。个破庙同埋古坟嘅遗迹直到今日都仲响度。嗱，依家我諗返起身啦。其余嘅嘢都唔紧要，关键就係嗰个古坟度嘅尸体。佢嘅服饰同埋表情同我哋响献王墓见到嘅同人。同埋墓里头嘅壁画都非常似，当地嘅藏族人啊，都讲嗰度系古时候摩国鬼墓嘅坟，但呢啲咧都只系传说，鬼墓系可以转世嘅，应该咧就唔止一个嘅。摩国嗰段历史都净系响口头传颂嘅长诗里头先有，边个都未见过鬼墓妖妃着嘅系咩衫。杨雪莉听完我讲嘅呢段往事就对我讲啦。 壁画里头描绘嘅嗰座城供奉住巨大嘅眼球图腾。里面嘅人物同凤凰子古坟里头嘅尸体相同。可能嗰座城就系魔国嘅祭坛啦。只系唔知道魔国同无底鬼洞之间有冇咩联系呢？ 睇嚟返到北京之后啊。 又有排唔得闲㗎喇。首先呢就要切开献王嘅人头，睇下里面究竟系唔系无尘珠。另外啊，仲要諗办法去搵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嘅后半卷。咁样先至可以解读到龙骨天书里头关于无尘珠嘅讯息。最后仲要搜集啲关于魔国呢个神秘王朝嘅资料。因为一旦凑唔齐呢十六个字，咁龙骨天书就解读唔到㗎。无尘珠嘅讯息呢就只能够靠呢一啲线索啦。返到去之后要双管齐下，睇下边个环节有突破呢。唔知嗰位铁棒喇嘛仲响唔响人世，可能真係要去拉姆拉错嘅湖边度寻访一下佢先得啦。我諗啊，咁或多或少都可以了解多啲线索嘅。好啦，咁我哋接住落嚟能唔能够揾到铁棒喇嘛，揾到佢之后佢能唔能够为我哋提供更加多嘅资料呢？鬼洞、凤鸣岐山、牵王墓等等一系列嘅答案将会隐藏喺茫茫嘅昆仑山之上。敬请各位期待鬼吹灯终结篇昆仑神功。各位请啊。在这部故事完结的时候，我特意为一班好可爱的小朋友送上一首歌。在这几年里头，他们就好像一群小天使咁围在我的左右。在这里我祝福他们永远都可以保持着这份童真，永远都是这么开心这么快乐。